择参考书心做承诺，心归不再野途，能未细到替你细细甜品试做，就算这小气快轻于毫无，原谅我未够知足够，戒掉孩子气，勤力艰难我的根基，有十块未算做了不起。

曾有些后，曾经拥有天长地久。